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到第二节，咁啊头先提到呢个中央监察委员咧就联名通电啊。咁啊，对于呢、这个即系武汉啊嘅国民党召开呢个三中全会，作成一个决议，容许共产党人咧就加入呢、这个即系国民政府同埋省政府咧，佢觉得非常之痛心。但系呢个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咧，虽然讲得好严重啊，但系又冇好决绝，因为佢哋咧仲系希望武汉嗰啲中央委员咧，即系能够以团结救党为重啊。在大是大非面前，系嘛？咁毕竟都是同志啊，系咪？咁啊，最好咧就嚟南京出席啊，汪兆铭较早之前所提议召开嘅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嘅全体会议，即系叫做四中全会，系嘛？之前喺3月23日咧，这个国民革命军嘅江右军同埋东路军咧，就合力咧。就攻克咗南京啊！咁即係已經個戰事咧，就嚟到即係個東南嘅發展咧，就已經殺到嚟南京，亦都進佔南京，係嘛？咁由於呢個江右軍所屬嘅第二同埋第六軍嘅部隊咧，就俾呢個東路軍咧就入城早咗，係嘛？咁啊，呢個江右軍嘅總指揮兼第六軍嘅軍長程潛咧。當然就以佢能夠克服南京，咁就即係居首功，係嘛？咁呢個程潛呢個人咧，即係雖然係有政治野心，但佢政治意識就比較模糊嘅。咁佢就完全受當時咧，即係兩個共產黨人咧，即係所包圍。一個咧就係第六軍嘅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另外咧個第二軍嘅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兩個都係共產黨，係嘛？咁程潛就受呢兩個人包圍，咁啊早喺呢個江右軍出發進攻南京之前咧，呢個程潛咧就已經蓄意要背叛呢個蔣總司令。嗱，佢曾經同武漢公認個黨權運動漸起，李濟深等電潛約為勇長之表示，潛置之不理。嗱，佢話俾武漢聽嘅意思係咩咧？佢话而家咧个党权运动渐起，即系国民党啊要控制翻呢个即系党权，系咪？李济深等人咧就俾咗个电报我，就约我咧就要即系一齐去表示勇长，但系我咧就置之不理，睬佢都傻。嗱，由于呢个程潜嘅怂恿咧，南京。克服咗之後，但係仍然係瀰漫著嗰啲所謂赤色氣氛，即係共產黨咧，仍然係有影響力嘅。武漢方面咧，亦都認為，咦？你程潛既然攻克南京，嗱，佢係國民革命軍嘅江右軍，係嘛嘅頭，咁佢即係所屬嘅第二、第六軍先頭部隊殺咗入南京，係嘛？咁就攻克南京，當然係居首功啦，係咪？咁但係最上邊仲有個。领导人就是蒋总司令嘛，国民革命军系嘛，咁佢就唔睬你系嘛，唔睬呢个即系蒋总司令系嘛。而武汉方面咧就认为程潜咧，咦佢系反蒋噶系咪？咁所以咧就希望利用呢个程潜嚟掌握江苏全省。嗱，江苏有南京，有上海系嘛，咁呢啲东路军已经攻克南京。武汉方面咧就眼巴巴睇住，即系你蒋介石所向披靡，系咪？占完一道又一道，系咪？咁但系呢啲国民革命军都属于国民政府噶嘛，大佬系咪？咁你武汉嗰个政权系应该可以节制到佢噶嘛，系咪？咁但系事实上， 喂，那個軍事力量係掌握喺蔣介石手裏邊，咁你可以做咩啫？咁啊，唯有搞呢啲分化嘅工作，係嘛？咁啊，見到程潛呢個人對蔣介石咧，即係有謀叛之意，咁啊，利用佢，希望咧就可以控制掌握江蘇全省，就唔係淨係縮喺個武漢嗰度。咁所以即係喺南京攻克嗰一日，即係3月23日啦，攻佔咗南京之後，由中央政治委員會就接受呢個共黨吳玉章、林祖涵嘅提議。林祖涵就係頭先我講嘅第六軍政治部主任啦，係咪？咁啊接受佢哋呢兩個共產黨嘅提議，就決定組織江蘇省政務委員會。嗱，即係話咧，你國民革命軍攻克咗南京，係嘛？咁然後呢個居首功嗰個咧，就係呢一個江右軍嘅程潛，係嘛？咁佢就利用程潛，希望可以控制江蘇省。咁於是咧就另外兩個共產黨咧，吳玉章、林祖涵就提議組織一個叫江蘇省政務委員會，就派呢個程潛、何應欽、魯迪平、柳永健、柳亞子、李富春、侯少球、張柱時、李龍健、江董琴、顧順章11个人咧，就做呢個江蘇省政務委員會嘅委員，就程潛就做江蘇省政府嘅主席。嗱，呢11个委員裏邊咧，李富春、侯少球、張柱時、李龍健、江董琴、顧順章，啊，呢六個咧全部都係共產黨，咁啊。咁然後柳亞子，即係呢個好出名啊，後來同呢個毛澤東嘅關係都好密切啦，係嘛？柳亞子、程潛就副共，真正嘅國民黨人當時得3个，一個係何應欽，一個咧就係呢個魯迪平，另外一個就柳永健，得3个，11个喺江蘇省政務委員會裏面11个委員，係咪？即係由武漢嘅中央啊，要佢哋即係成立嘅啊。咁所以特別係前面嗰3个，頭先我提到嘅呢個何應欽、魯迪平、柳永健，個個都係忙於呢一個所謂軍務，係咪？佢唔會過問政務噶嘛，咁事實上成個江蘇省政務委員會咪全共產黨控制嘅一個政治機關咯，係咪？咁於是呢、這個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咧，又經過呢個李富春同埋程潛嘅要求，就喺3月30日就決議查辦國民黨人所主持嘅南京市黨部。咁跟住咧，呢、這個共產黨張柱時、侯少球佢哋所把持嘅江蘇省黨部咧，就由上海就搬到去南京，咁張柱時咧就再去呢個武漢就請示，咁啊翻南京之後咧就揚言喺黨務政治方面有積極嘅進行，咁於是共產黨南京嘅聲勢咧就大增啦。嗱，呢個就係你嗰個國民革命軍已經攻入咗去南京啦，係咪？咁你武漢方面嘅國民黨就諗住，咦，大佬？你攻入咗入去，而呢一個居首功嘅程潛，我可以利用，咁於是就要控制成個江蘇省政府同埋黨務，地方政府就江蘇省政府，整一個江蘇省政務委員會，係咪？共產黨完全可以控制嘅，係咪？咁南京咪又係變咗，你攻咗入去都冇用喎。嗱，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唔可以當共產黨係敵人啊嘛！你嗰陣時嗰個所謂仲未清黨啊嘛，咁佢都係共產黨，都係好多都係國民黨裏邊嘅重要成員嚟噶嘛，喺重要工作崗位，等於我頭先講國民革命軍裏邊嗰啲政治部、總政治部，好多嗰啲政治部主任全部都共產黨嚟噶嘛。但係佢係冇槍咁解嘅啫，係咪？即係冇槍嘅意思就係冇大規模嘅兵器啊、武器啊，冇大規模嘅呢啲咁嘅武器咁解啫，係咪？咁佢都有武力噶，但係嗰啲係。相對於國民革命軍的武力，當然是相差好遠啦。因為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當他攻陷咗嗰度之後，其他嗰啲軍閥為你敗退了之後，嗰啲槍械啊咩剩，佢都全部是立曬噶啦嘛，老鑊呢啲咁嘅槍械好多噶嘛，係咪？咁喺呢一個即係共產黨可以控制嘅南京咧，咁係咪就真係會好順利咧？咁樣咁啊，梗係唔係啦？因為始終就有個蔣介石喺度啊嘛，係咪？ 咁喺3月27日啊，咁呢个蒋总司令咧就电召呢个程潜去上海。咁你程潜系江右军啊，咁你都系要受呢一个蒋总司令指挥噶嘛，系咪？咁就同其他嗰啲将领咧就共商互党救国之策啊。咁程潜喺上海就两次见呢个蒋总司令，亦都曾经同吴京衡、李玉莹即系李石曾交谈，系嘛？当佢知道呢个蒋总司令同埋嗰啲中央监委清党嘅决心之后咧，佢就假借呢个所谓诶、哎、做和事佬调和啊，诶、哎、我负责调和啊，咁就去呢一个武汉度告密啊，即系话嗱，佢哋咧系决心清党噶啦啊，即系我同佢哋交谈嘅过程里边知道。呢、这个中央监委啊，或者呢个蒋总司令就决心清党，咁、啊、就去武汉告密，系咪？同埋命令佢自己可以控制住喺南京嘅部队，系咪？落咗个命令，除咗渡江部队，啊、即系要越过长江嘅部队，其余嘅全部集结喺南京，等呢个武汉嘅命令行事。即系讲到呢度，大家谂下，喂，你北伐紧嘅喎。是吧，但是哇，你国民党是分崩离析的、哦、鬼打鬼到这个热这个地步的、哦、是吧，你这头攻占了南京，这个程潜入了之后，跟着就被这个武汉所利用，跟着共产党就乘机壮大他们在南京的势力。好了，到你现在即是去上海同这个蒋介石同呢个呢监委倾咗之后，你就走去武汉告密，唉、哎，佢要清党啦，咁跟住自己咧可以控制嘅军队咧，命令佢嘅部队咧，除咗渡江之外，全部要集结咧南京，系咪？等武汉嘅命令行事。喂，分分钟就喂，而家唔系国共内战啊，系国民党自己本身都内战啊，等于系咪？咁跟住咧就呢一个共产党分子咧。就喺呢一个林祖涵咧，就喺三月底南京就煽动呢、这个即系、就是、第二军、第六军嘅官兵反蒋，同埋假借全体官兵嘅名义咧，就发表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同埋所谓总理三大政策，就是、我哋上次讲嘅啊，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就公然反抗上海啊！好啦，呢、这个蒋总司令咧，佢因为战略嘅需要，就命令住喺南京嘅二军、六军咧，两军嘅部队喺四月六日全部渡江，渡过长江，迎击咧由呢个津浦路南下嘅呢啲咁嘅敌人。咁呢啲部队咧，又电即系俾电报呢个程潜，秘密俾电报程潜，就请示要求，喂。你话俾我听点做啦，系嘛？而家蒋总司令要我渡江，系嘛？咁你点做咧？咁样，咁呢个程潜就复电话不许渡江。哇！呢、这个就系违抗呢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嘅命令，系嘛？但系呢一个程潜俾呢一个所谓第二军、第六军啊，嗰、那个电文咧就俾呢个总司令部查获。咁於是佢個抗命嘅陰謀咧就不能得逞，休息一陣。